宝贝儿，我爱你。 够了。 下面还有呢。 不用了。PK。 你看这多好，能激发人的斗志。 滚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二集。 如今江晨生病，面对家里的三位医生，只能老实听话配合的治疗。两个月他瘦了两圈，每天泱泱地躺在床上，他觉得没意思，只是拖时间而已。 世界那么大，我想去看看。 他哥一眼扫过来。 我给你买个地球仪，你不但能看看，还能转转。 江晨极轻地笑了声，没说话。江家三位成员都懂他的意思，他这是不想治了。他们何尝不知是在拖时间，可放弃治疗就等于看着他死。但不放弃，他们就得继续看着他被折腾。江康乐沉默许久。 你想去哪就去吧。 其余两人眼眶一红，别过了头。江晨闭上眼。一个月后，江晨身体急转直下，在又一次病危被救活后，他偶然看见了老爸手里的资料，人体冷冻项目，即把人低温保存，希望未来的医学能对其进行复活和救治。他要过来资料，认真研究大半天，得出一个结论，这是理论上的东西，争议一直很大，其技术不成熟，很可能冻一百年，最后得到的也只是一堆新鲜的器官。但左右都是死，他不甘心就这么病死，决定赌一把，冰冻自己。目前已经有好几个国家在进行这项研究，华国自然不例外。不过这是第一次被列为国家项目，所用技术虽不成熟，但和外界的略有不同，属于医学院的机密，不能公开。江晨看完文件，签上了名。一个多月后，陈辉兰乐去世的话题登顶热搜，粉丝全哭了。少年如流星，惊艳了无数人的青春，尤其和总决赛只隔了四个月，热度还在，悲痛的粉丝差点用眼泪水淹广场，话题好几天才降下去。逝者已矣，生者如斯，有电竞天赋的人一波接一波，陈辉兰乐这颗流星逐渐被遗忘。直到四年后，游戏进行重大调整，老牌队长杜飞舟接受采访时被问及游戏更新，中途提起封印师，平淡地给了一句话： 陈辉兰乐之后，游梦再无封印师。 新粉不明所以，老粉则深以为然，又去哭了一次江队。陈辉兰乐短暂的闪亮后再次沉寂，一年又一年，距他离世已过了30个年头，圈内每年都有人退役，今年退役的人里有位重量级大神， NXK 战队的队长方景行。从18岁到25岁，方景行近8年的职业生涯里拿了5个国内总冠军和4个世界冠军。虽然第一个国内冠军是新人时期坐着战队的顺风车拿的，但后面都是他实打实的带队拿下的，在联盟的人气是当之无愧的第一。今年他同时拿了国内赛季总冠军和世界冠军，荣誉满载，功成身退。粉丝早已知道他要退役，不舍的同时都送上了满满的祝福。方景行含笑站在台上宣布道： 我从今天起正式退役，感谢大家多年的不离不弃。 游梦联盟的人退役时不说再见已成传统，方队当然不会破例。他微微一笑： 流光碎星赏金强，今生不悔来游梦。 这一幕迅速传遍全网， 此后又过了一个月，游戏官方投了一颗炸弹，游梦全息版即将内测。这是世界第一款全息游戏，游戏迷都疯了，不止年轻人，很多中老年人也有进去看看的兴趣，包括很早就退役的选手，他们有聊天群，正商量着在游戏里建个夕阳红帮会。原青涛战队的人突然感慨， 要是江队还在就好了。 被惦记的人此时意识全无，深深地沉浸在黑暗里，时间变得没有意义，无所谓昼夜，无所谓长短。不知过去多久，那死寂的意识突然轻轻地跳了一下，他隐约听到了声音，起初很轻，然后慢慢增大，如海浪般层层地涌向他。 成为蓝了，成为蓝了，成为蓝了，成为蓝了。 眼前豁然开朗，只见精彩飞腾，人群尖叫，是记忆里最深刻的画面。这时一个身影如天外飞仙猛地刺了进来， 要活动你大标准器，他能行，他能行。 江晨的意识追着这个身影从黑暗的海底向上浮，破水而出。当年所向披靡的游梦第一封印师睁开了双眼，从冰封中解冻，虽然看着挺保鲜，实际效果却大打折扣。江晨只有眼睛能动，且完全感受不到身体的存在。这情况持续了一个多礼拜，他才渐渐取回身体的控制权。他是已知案例里第一个成功苏醒的人，研究小组对待他慎之又慎，战战兢兢地观察了两个月，才敢把他从无菌病房里放出来。这两个月，江晨基本上都在沉睡，少数清醒的时候见到了家属。姐姐江世兰也走的研究路线，哥哥江辉如今是三甲医院的院长，父亲江康乐80多岁高龄竟然还没有退休。这些年医学发展迅猛，衰老抑制剂问世，把全国平均寿命从当年的76提到了现在的112。江康乐抑制剂打得晚，虽说生不逢时，错过了注射的黄金期，但他本身学医，注重养生又喜欢锻炼，加之试剂还在不断改良，没病没灾的话肯定能突破120。江晨回想自家老头子精神的状态，揪起的心稍稍放下一点，喉咙里发出了一声沙哑的嗯，感觉熟悉的睡意慢了上来。 幸好家人都还在。 无菌病房不能多待，江诗兰为他盖好被起身走了。江诗乐早已调离研究院，现在江诗兰在这里工作。他4年前升为副院长，目前负责别的项目，等江晨转到普通病房，他刚好忙完。经过这两个月的调养，江晨终于摆脱了浑噩的状态，癌症也已治好，虽然还是瘦，但脸上已没了濒死的病气，精神好了很多。江世兰空闲时会来看他，告诉他家人们近年来的变化。父亲依然没续弦，他和江辉都已结婚，他有个儿子，江辉则有对龙凤胎，三个小辈都20多岁大了，全比江晨大。 姐夫是干什么呢？ 也是做研究的，是我学长。 我那外甥也学了医。 没有，他不感兴趣。 家里总算有和我一样不学医的。学的什么？ 表演。 他的笑容柔和了些。 最近刚获得影帝。 家里竟然出了一个影帝。有照片吗？ 江世兰点开了手机，解锁后打开一个小视频，往前递了一下。视频里是个很年轻的男人，正拿着奖杯站在台上做获奖感言。他的五官和江世兰有些像，长得很帅气，应该有很多女友粉。 叫什么名字？ 谢成言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